爱谁清楚，那颗心在记录，从热到冷多辛苦。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，那个人先结束。 人到中年经常听到的一个字啊，就是累。与其说是累，倒不如说是焦虑发愁。为孩子的学习、夫妻的关系、父母的健康、工作事业的晋升、房贷车贷的压力而发愁，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日复一日地处在崩溃的边缘。除了从心理上做暗示，比如深呼吸放轻松之外，可以通过饮食的调理从根本上提升身体素质。毕竟身体是一切打拼的根基。而最近呢，在咱们的活动当中推荐的海参，您可以了解一下，它的营养价值更高，没有人群限制，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使用。 来自于地中海鲜芋仙野生一级品海参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。那今天活动中直接享受1300元的直降优惠，单盒只要699元，一盒是200克，40头左右。咱们一个礼拜吃上3次，差不多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。划算吃一次的花费只要15块钱，让您在压力山大的中年也可以补充到野生海参的营养。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没错，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今天呢，用699块钱不仅可以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，一只价值298块钱的海参泡发杯还要免费赠送给您。前一天晚上啊，把海参煮沸之后，连同开水一起倒入到泡发杯里，第二天早上又大又鲜美的海参食材就有了。操作呢也是特别的简单，帮您轻松解决海参泡发的难题，同时它还能煮粥焖面，功能强大。今天订购一盒鲜芋仙的野生海参，这只泡发杯就免费送给您了。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3391的朋友是订购成功，说自己呢已经毕业10年了，也是从原来的文艺青年变成了现在的油腻中年。今年二宝出生了，感觉自己的压力特别大，这个关键的时候身体可不能掉链子。你们15块钱就能吃野生海参，那我先订上一盒吃吃看，如果吃得好的话，那以后就给全家人一起吃。 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野生一级品的海参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，您拨打4007106108只要699，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。那吃一次野生海参呢只要15块钱，而且订购成功啊，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。人到中年的我们，不仅要照顾好家人，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。今天用15块钱给自己一次补充营养的机会，最后的10秒钟赶紧订购吧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汪涵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，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。